一定不一定有多着迷，只是那啥我自己心里乐他不要提，我不在这不一定 又是一年了，真是难为了你呀。 门环不像一颗红心，是你桂花里留的身影，可以去不一定不管我家啊家长短的脸， 你心中只写个红颜，这是我在军中朝思暮想，也是在那里年轻两字明呀。 毕竟男儿多多心，无人娘子是聪明，天边女真好听，转的都是那家人情。 你是光埋怨于我，我在军中也不曾看到你的来信，我倒不来怪你，你倒反而埋怨起我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啊！ 是啊，我也不曾寄信于他，倒是把他错怪了。他乃饱受风霜之人，不可难为于他，待我向前安慰他几句就是。啊，官人，官人，官人呐！ Thank you. 事，我是不要听，难道你就不好谈了吗？ 看你如此心急，你是休也不休我？Oh.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